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哎呀，都起得挺早呀。 哎， 我想今天这个有点雾的天气哈，可能大伙儿都糗在家里，结果发现起得都挺早。工体老球迷啊，家里人啊，苏彦军，大伙儿都在呢哈。 一般下雨的时候呢适合睡觉，这有雾的时候好像可以起来锻炼。 其实这天儿啊，我个人认为在外面这个锻炼，尤其跑步哈、不是特别适合哈。 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我还看到有朋友跑步呢。 啊，可以等到这个雾散下的时候再出来跑哈。 对，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啊，或者是您先在家干干活儿，不睡懒觉的情况下。好，那也欢迎大家在周末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今天是9月11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1号，今年呢哈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做学校和社区的急救英雄。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孙硕鹏表示，突发意外往往会出现在没有医生、远离医院的时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群众性、常态化的应急救护机制，让学校和社区更加安全。 另外这位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也介绍说呢，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各级红十字会已经培训在校师生638万人，同时呢，从今年开始呢，应急救护培训正式纳入到学生军训内容。中国红十字会还联合各方力量推进急救设备进校园，助力安全校园建设。在社区应急救护方面呢，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推进红十字救在身边行动，这个救是抢救的救，救护的救，也是加大应急救护进社区的力度。 从2000年起，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将每年的9月的第2个星期六定为世界急救日。那这一天呢，各国的红十字会或者是红新月会同时会举行各种宣传倡导活动，以此来唤醒人们的生命保护意识，以及提高公众应急救护能力，努力减少和减轻突发意外对于生命的威胁和损失。那前段时间冲上热搜的在这个飞机上遇到了6位医生哈，有医生来帮助，这种事件我觉得大概率会比较小一点哈。 对， 所以说大伙儿要平时掌握一些急救的常识，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哈，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所以平时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学习学习哈，现在有地儿教啊。 对，有时候危险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啊，我们学一些这个防护的知识的话，不单是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这个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挺身而出，采取正确的救护方式，而且呢也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说今年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好，学校和社区，如果您成为这两个地方的急救英雄，那真的是大英雄啊。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在进行的全运会女篮 A 组的第2轮比赛当中，奥运联队是89-43大胜了北京队，我们北京女篮现在是1胜1负。 另外，中国三人男篮职业联赛2022年正式启动，过渡赛季就要开战了。 中超门将的扑救榜出炉了，北京国安的门将侯森47次扑救排在第2位。 另外，今天晚上的 C 罗将会披上红魔的战袍重新亮相梦剧场，这也是12年之后 C 罗再次在梦剧场出战。 今天凌晨，张帅和斯托瑟打进了美网女双的决赛。另外，我们要关注一下两位青少年球员会师到美网女单决赛的情况哈。其中啊，有一位英国选手呢，还跟我们有非常多的渊源哈。 另外，国产雪车呢打破了国外品牌垄断的历史，将会成为中国队的冬奥座驾。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说说有关运动类的这个话题哈。运动的时候，您的身体跟装备的关系好吗？可能大伙儿昨天都看到了这个冲上热搜的陈雨菲受伤的这个消息哈，脚被鞋划伤了。 脚被鞋划伤。 所以说运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尤其是跑步啊、打球啊啊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有一些运动装备会对您的身体造成一些轻微的损伤，但是运动的时候这种轻微的损伤慢慢的也会给您造成一些障碍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痛苦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另外呢，昨天已经提醒大家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在进行当中， 这是从9月10号到13号，将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那昨天已经正式开始，大会呢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您可以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您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的参观名额是设有上限的，所以说要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提醒的就是呢，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在会议期间呢封路。另外呢，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请您注意绕行。那机器人盛宴呢是不能够错过的啊。 今天第二个话题就是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哈。 我举手回答问题啊，扫地机器人。 就这么不爱拖地和扫地？ 这个拖地和扫地确实很耽误时间呢。 啊，耽误时间。 嗯， 扫清自己的环境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儿。 这机器人打扫一遍之后，我在后边再找补一遍。 那你这机器人这水平太差了。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哈？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7751说了，我想要一个能够帮助改正投篮动作的机器人。 嗯。 通过命中率啊，您是说100%或者99%？有一个也是打篮筐这种。 我觉得机器人投篮的时候，可能比您的动作要僵硬。 他只是纠正嘛，旁边说又歪了，歪了，又歪了。这我能做到。 这不是进行动作方面的纠正，是语言纠正。我也会啊。 这属于激励系统是吗？也有很多朋友哈都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您可以聊聊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五号线也说了，我特别需要的是这种运动手表哈，可以监测运动时候的心率变化，保证在安全范围之内，悄悄地告诉你我有急救症。哎，那向您啊表示祝贺和敬意哈。 嗯，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急救常识的话，真的是可以在危急时刻把您的这个本事拿出来哈，帮助别人哈。 对，大家多学一点这种急救的常识呢是有好处的。上次我记得我们去这个水立方啊，就马上变成冰立方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泳池边是由专业的急救员给我们做了一些专业的急救知识的普及。 嗯，说到机器人，我是曼联说，我想变形金刚真的就变成机器人，这样就行了。 嗯， 这是您小时候的梦想啊，还真是哪一天就实现了。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之一，大家给延展到了您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 嗯，草球野争春说，想要一个想去哪儿就马上把我带过去的机器人。 哦， 就有点像这个机器猫那个时光穿梭机啊，拉开抽屉跳进去就去了你想去的地儿哈。 其实小的时候呢，我们在进行这个对于未来时代和未来社会展望的时候呢，都是把机器人作为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特别的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嗯，早晨确实是雾气昭昭的，阿俊也说了哈，所以说如果您有平时锻炼的计划哈，我建议您如果出去跑步啊或者户外锻炼的话，稍微等这个雾散了哈比较合适。 嗯， 好了，欢迎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刚才我们提到了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就开始了，拉开帷幕，地点是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那和大会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也是汇聚了最新的科技成果，有的呀机器人还真是跟咱们的体育运动有关的。我们来听记者徐真为您带来报道。 2021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吸引了110余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博览会共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三大展区，展出的机器人形态各异，应用范围广泛。一款名为步行辅助机器人的高科技产品更是可以在登山运动中使用。肯庆科技产品部的杨经理介绍道， 这个就是给普通人使用，他们一般用来爬山啊、爬楼梯啊这种户外的一些运动，这样会比较合适，可以让他们节省体能，可以让他们爬山爬得更轻松。我们实测的话，比如说一般正常人大概要2-3个小时可以爬上去的山，因为它中间要不停地休息嘛，然后穿上我们的设备可以一口气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爬上去了。 步行辅助机器人的外观有点像驼背矫正器，腰部固定，同时肩部有背带，大腿上也有像是体感游戏健身环大冒险那样的更为复杂的科技固定装置。杨经理称，轻便灵巧正是它的特色。 它的结构部分呢，就只有腰部和腿部的两个结构，把它环绕在腰间，腰部的有一个插扣把它系上，相当于就在腰带把它拉紧。腿部的结构呢，就是大家都把它系在大腿上，然后这个穿戴好了之后呢，我们这个设备就直接开机就可以行走。这个设备它的两侧会有动力驱动模块，就是它可以去感知我们人体的运动过程，当我们人想要走的时候，它可以感知到我们的运动意图了之后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抬腿，然后在上楼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压腿，让我们可以上楼了更轻松，降低我们膝关节的负荷。 除了可以在平日的行走和登山等运动中用到这款机器人，专业加强版的运动增强机器人还可以在普通款的基础上增加负重，同时减轻肩部及脊柱的负担。专业加强版机器人可以用于城市消防、应急救援等领域。市民窦先生就尝试了可以负重的运动增强机器人，他背了一桶近20公斤的桶装矿泉水，模拟攀登楼梯。 上楼梯轻松很多，只是说可能刚刚开始用不适应，用时间长了应该就好。它关和开那个机器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很明显。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其中有一个就是您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啊，也可以跟我们探讨探讨哈，畅想畅想。还有就是说说运动的时候您的身体和装备的关系哈。刚才有朋友说了哈，跑步的时候确实登山跑步长走加起来十几年了，这大脚趾磨的是又厚又硬哈，都怀疑自己是灰指甲了。哎，有的时候是这个甲沟炎哈，会非常影响运动的表现啊。 对，这运动呢也会带来我们的身体方面的一些机能的这种提升啊，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合理之后的一些损伤。所以说呢，运动还是科学，尤其一些装备呢跟咱们的身体都是直接的关系。跑步的时候呢，咱们也得穿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吧。 对，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舒服 吧， 稍稍有一点点磨，你就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哎，刚才像五号线说，我还带一个这个监测自己的一些心率啊，包括跑步的一些步速的一些这个装备吧。就是科学一定要渗透在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介绍体育消息之前，我们还要提醒您哈，疫情防控方面，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提醒大家伙儿，9月9号就是前天晚上，北京市文旅局给各旅行社下发了关于严格旅行社疫情防控措施恢复跨省旅游相关工作的通知，我们在这儿就简称通知了哈。北京市自9月10号开始呢，就恢复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上酒店的业务了。 通知是这样要求的，说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织或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及14天内有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县市区，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啊。另外，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呢，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14天内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来京旅游团队呢，要严格落实进京防疫要求，需要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才可以进入北京。旅行社呢，要督促组团社在团队出发来京前，核验团队全体人员必须要符合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天以上的要求，并且及时准确填报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接待以在京短期来京人员报名参团旅游，旅行社呢也应当核验他符合已经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天以上的要求。 无论是出京还是进京哈，您在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啊，你一定要注意哈，北京健康宝是否是绿码，测温是否正常，并且及时提醒督促周围的朋友们正确的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如果您有近期出门的这个打算的话，一定要做到文明旅游，避免人员聚集，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啊。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体坛热搜榜昨天晚上还真是有不少啊跟体育有关的热搜呢。 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全场倒计时，5、4 三二一。 这是干嘛呢？昨天晚上8点，杭州2022年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主题活动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进行。这个倒计时一周年的活动还有挺多的事儿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发布了杭州亚运火炬。 杭州2022年的第19届亚运会火炬的名字叫做薪火，就是薪火相传那两个字的薪火啊。设计的思想呢是来自于实证中华5000年文化历史的良渚文化，是以其注重大气、意蕴深远的造型，通过火炬手们的手手相传，向世界展现中国设计的独特创意、中国制造的硬核力量。火炬呢是以天然圣火和智能技术为双核支撑，原材料通过区块链技术数字上链，利用可溯源机制确保真实性。金属部分呢是采用1070铝合金旋压成型工艺，表面先后经历磨激光精雕和阳性氧化两道工艺淬炼。握把呢是采用可回收生物质的材料，环保轻盈，便于手持。燃料呢采用生物质燃气，清洁安全可靠。 明年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欣赏到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了哈。另外昨天晚上呢还有非常好看的文艺演出，这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艺人肖战哈。肖战担任杭州亚运会公益圆梦大使也是冲上了热搜。那这个活动当中哈，肖战是作为公益圆梦大使演唱了歌曲《我们将来》，我们将都将奔赴美好的未来。这个歌呢一出来马上就上热搜了，你看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他哈。这次的主题活动呢，主题就是盼望的盼。对，活动还亮相了亚运会礼仪服装，这个服装的主题呢就是云舒霞卷，意思是姿态万千，色彩斑斓。色彩呢是来源于亚运色彩，红运紫、月桂黄、水墨白、湖山绿。设计元素也是来源于人文历史景观、钱塘奔腾潮涌以及亚运竞技赛道，构建起华美丰富的图案。这两条有关亚运会的啊都上了热搜了。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就是在羽毛球运动员陈雨菲参加全运会比赛期间的话呢，这个右脚的大脚趾啊被运动鞋给划伤了啊，这是昨天在热搜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则消息。受伤爆炸 啊，这可是我们奥运冠军呢。 是啊，一下打羽毛球穿鞋把脚给划伤了，这是什么情况？ 看着都挺疼的。 据说爆炸之后呢，这个他继续比赛，好在还赢了啊。 对， 这要是因为这个鞋子输掉比赛的话，那就我觉得太意外了。而且还有一些朋友说陈雨菲所穿的运动鞋呢是来自运动品牌什么 李宁，怎么回事？来赛后来听听他的这个采访哈。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还是去拼嘛，可能昨天那个滑了之后脚还是会有些疼痛，所以今天上场也是就是尽量去坚持吧。我觉得刚滑的吧，所以还不是像那种老伤一样能控制，像刚滑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脚还是不太敢去撑不住有。 对，刚划伤肯定是心伤啊，会比较痛哈。 是大脚趾啊。 昨天晚上呢，李宁羽毛球微博就官方回应了，是这么说的：知悉，陈雨菲在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中突发伤情，李宁羽毛球对陈雨菲的情况极为关注，专业的运动保护一直是李宁羽毛球关注的重点。我们第一时间与浙江队和他本人取得了联系，进一步跟进伤势和情况。当然这个鞋大家也是说怎么搞的，这是给冠军穿的鞋呀，把我们冠军都划伤了。所以很多网友哈都在呼吁说怎么还不回应。昨天晚上啊，李宁这边确实回应了啊。 对，还需要更加的这个谨慎小心，而且接下来的在这个运动科技方面还是需要更加的科学啊。而且关键是质检。 这是微博热搜哈，当然我也看到百度热搜非常有意思哈。原来全红婵做的是云加速直线运动，这一条也是上了热搜哈。 全红婵一直还火呢哈。 还火。 这还是14届全运会正在进行的这届运动会呢，全红婵所在的广东队是刚斩获了全运会跳水女团的金牌。最近有这个一些网友发图嘛，全妹妹已经成功登上了高中物理试卷，就刚才题目当中所说的，她做的是云加速直线运动。云加速直线运动 我都忘了，这物理方面的这个特别常识的，我说哎，什么云加速直线运动，对，我也搜一下 云加速。我们知道平常都是匀速直线运动啊，云加速直线运动，因为他做的是跳水的这样运动的这个动作展示嘛，他在下坠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是有一个加速啊。 那正好说到跳水，昨天十四运会的跳水比赛结束了双人男子十米台，联合队名义参赛的东京奥运会亚军组合曹原啊，北京队的球员北京队的队员和陈艾森，最终是483.21分获得了冠军。昨天还进行了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同样也是联合队名义出战的东京奥运会冠军组合施廷茂和王涵，338.10分获得了冠军。 另外，刚才在提要当中也给您介绍了昨天的全运女篮的 A 组的第二轮比赛，奥运联合队和北京队的比赛呢，最终是咱们43-89是大比分的是输给了对手。那奥运联合队呢是2连胜，而咱们目前是1胜1负。 来听听记者李维给您做介绍。 面对以中国女篮为班底的奥运联合队，北京女篮的姑娘们虽然打得非常的努力，但还是因为实力的差距，43-89输给了对手，遭遇了本届全运会的第一场失利。这场比赛的第一节，北京女篮顶住了压力，给对手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也让比赛有着一定的悬念。首节过后，双方打成了17平。北京队的主教练张云松说，虽然实力差距很大，但大家一直都在拼。 一个是大家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好的成绩，然后再一个利用每场比赛的机会，然后去提高自己啊，然后能够让自己能够将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前面确实做得很好，包括其实整个上半时我觉得都很好。 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实力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奥运联合队增加了防守的强度，让北京队也是频繁的出现失误。而北京队的中锋唐钰因伤离场，更是让球队雪上加霜。张云松说， 下半时呢，随着体能的下降，然后随着可能大家心态的这种，因为比分逐渐拉开之后，随着大家心态的这种变化吧，就是可能那个劲儿就不像开局那么足了啊。但是我觉得也正常，作为年轻球员来说也正常。但是我觉得好的就是他们一直在场上在努力的去表现，那我觉得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北京女篮目前1胜1负，今天他们将和广东队进行小组赛第三场的争夺，只有获胜才可以晋级本届全运会的四强。而对于奥运联合队来说，他们参加全运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备战不久之后就要开打的亚洲杯，中国女篮已将全力争夺亚洲冠军。 昨天北京女篮这边数据哈，马依娜贡献了11分5个篮板，这是上双的；齐豫7分3个篮板，郑明7分3个篮板，徐明阳是5分2个篮板的数据。 奥运联合队方面的李月汝18分14个篮板，韩旭呢16分10个篮板，李梦呢12分3个篮板2次助攻，杨丽维11分2次助攻，王思雨10分4个篮板5次助攻，5个抢断，这就是国家队打地方队。 那没办法，这个哈。再来看女足的小女足的比赛哈 ，U18以下组的金牌赛昨天在陕西宝鸡体育场结束了，上海队是4-1大胜浙江队，成功卫冕啊！上海队依然能够在年轻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哈保持优势。铜牌争夺战呢是点球大战，陕西队3-2战胜山东，获得了全运会上最好的成绩啊，一块铜牌。 另外，昨天的第14届全运会的场地自行车项目在河南省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决出了第一枚金牌。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决赛里面啊，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的金牌组合中天使和豹山菊获得金牌。这届全运会呢，上海队的中天使和豹山菊，上海队的中天使，还有河南队的豹山菊，还有郭玉芳组成了奥运联合队，一起参加场地自行车的比赛。那郭玉芳呢，是奥运会的替补队员。男子团体竞速赛当中呢，宁波运动员严伟明和队友合作，代表浙江队战胜了山东队，以43秒019破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 昨天呢，女子垒球项目当中，江苏队在决赛中7-0击败了四川，获得了冠军。另外，昨天全运会的滑板女子街式半决赛，在东京奥运会上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广东姑娘曾文慧，比赛中有4个不错的有效成绩，最终是14.60分，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今天呢，决赛是上午9点钟开始。 另外，昨天全运会的帆船比赛，这是在潍坊赛区举行的，这个决赛呢是在山东潍坊圆满的收帆，经过7天的角逐呢，最终9个小项的金牌是各有归属，给大家做一下梳理啊。这奥运选手的发挥呢还是非常出色。男女帆板 2SX 级方面，男子选手呢，东京奥运铜牌得主毕坤提前2轮锁定了这届全运会的金牌，为海南省呢拿下了金牌。女子帆板 25X 级比赛呢竞争非常激烈，直到最后一轮才决出了最终的冠军，卢云秀夺冠啊，这也是奥运选手。在男女混合的诺卡拉17级的比赛中呢，奥运选手来自浙江与上海的组合杨学哲和胡笑笑 和广东选手麦慧聪和陈琳琳组合的总分和净分呢都是打平了，但是杨学哲和胡笑笑以最后一轮得分领先在前，所以呢最终是位列前列，摘得了桂冠。 女子四九 ERF 级FX 级的比赛中，奥运冠军来自于浙江和上海的组合陈莎莎和金叶最终获得了冠军。而在男子的四九 ER 级的比赛中，山东的选手丁明良和刘天在自己的家门口夺冠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 嗯， 这是奥运选手的表现啊。当然要关注一下巴黎奥运会新增设项啊，其他的这几个小项的竞争哈、啊，像水翼帆板、水翼风筝。风筝板这个小项哈、啊，非常的激烈，前三甲的选手的名次始终是在交替的转换当中，剧情真是跌宕起伏。那在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最后是来自于浙江的李涛险胜辽宁选手姜桂新，女子水翼帆板呢是广东的选手郑曼佳获得第一名，这都是在以后巴黎奥运会上可以去亮相的这个项目哈、 啊。就三年之后、啊、 对。男子水翼风筝板的比赛中，福建的选手黄奇斌较大优势获得冠军，女子的冠军呢是山东选手刘晨雪，她就以一分的优势啊获得了冠军。 嗯，另外这个帆船比赛的话，在宁波赛区，这个资格赛和决赛呢是九月十四号将要开赛，因为这次全运会的话，其实水上项目呢，这个还是分布的地点啊比较分散。我们知道，像冲浪是在海南的这个万宁。那么刚才说到的帆船比赛，宁波赛区的资格赛决赛呢，九月十四号开赛，一共是有男子激光级、女子激光雷蒂尔级、芬兰人级、男女四七零级、男女混合四七零级团体长距离赛，女子帆板 2SX 级长距离和障碍滑全能，女子激光雷蒂尔级长距离赛八个小项。 那昨天是教师节，所以呢也看到乒乓球运动员哈、啊，中国男乒主力选手两届奥运冠军许昕发文感谢自己所有的这个教练和老师。他在文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希望所有的教练和老师都身体健康。而在未来的路上呢，也更希望年轻的队员多努力，让教练们少操点心哈。”90年出生的许昕是06年10月份入选国家一队，马上就师从了秦志戬、 嗯、 然后到14年备战东京世乒赛期间呢，重新安排又换了教师、啊、换了吴敬平 吴指导、 啊、吴指导来带他、嗯、那此后呢，吴敬平是因为年龄的原因退休了，那许昕的主管现在是陈启、 嗯 啊、他们也经常在这个网络上和网友们互动、啊、所以说这一代一代的老师、啊、带下来的。那昨天我们在节目也是跟孟泉上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年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还如果你是第一和第二的话，还可以有机会参加2021年的休斯敦世乒赛哈、啊、这个选拔的方式昨天给您介绍了，但是我们的记者沈彤呢还是想跟您再强调这个事儿哈、啊、来听听他的报道。 中国乒协9号宣布了2021休斯顿世乒赛参赛资格选拔办法，即将在陕西延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和暂定10月开赛的2021乒超联赛都将有直通名额。根据中国乒协公布的运动员选拔规则，其中明确规定了有以下三类情况可以获得直通世乒赛的单打参赛资格，包括在2021直通 WTT 大满贯世乒赛即奥运模拟赛单打总积分排名第一的男女运动员，获得全运会乒乓球男女单打冠军的运动员，以及乒超联赛总积分排名第一的男女运动员，都可以直接获得休斯顿世乒赛单打的参赛资格。此前在新乡、南阳两站直通 WTT 大满贯世乒赛比赛中获得单打总积分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和陈梦已经确认获得世乒赛单打资格。中国乒协秘书长、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秦志戬表示，之所以将全运会冠军和乒超联赛总积分第一也纳入直通的范围，是由于这两项比赛的重要性决定的。作为四年一次的高质量平台，全运会金牌非常能代表中国乒乓球的水平，而乒超联赛虽然是团体赛，但无论是一号单打还是单双兼顾的选手都是国家队考察的重点，并且今年乒超联赛仍将采用奥运赛制，对于备战巴黎奥运会有着重要意义。秦志戬强调，公平公正的竞争是新周期的主基调，面对新周期世乒赛的资格竞争，老队员马龙和许昕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完成任务的能力，而像王楚钦、梁靖昆、林高远、周启豪这样的中层队员，以及更年轻的林诗栋、袁立岑等小队员，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在同一平台上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女队主教练李隼也表示，进入巴黎周期，希望大家重新开始竞争，全运会乒超联赛是最好的练兵机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一看我就乐人来了哈，看见大伙儿对机器人啊，对机器人的这个需求还是各有不同哈。 嗯， 但是大多数人呢都是懒的，我觉得。你看乐乐1335就说了，我想要一个能做家政服务的。 嗯， 刚才还有说， 我觉得这不叫懒，这叫咱们节约时间去看别的事儿。 说你看，我是曼联也是能做家务的机器人。 其实做家务这事儿是最费事儿，而且最辛苦一件事。 还有什么看孩子的都要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看孩子也要机器人看啊。 其实 那看出了孩子他是机器人思维怎么办啊？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个文字哈，说千万不要这个让孩子啊跟电子设备有太多的这种交流，比如说他的学习都是由这个电子设备来负责的话，其实对孩子非常不利哈。 首先对视力就不好， 还是建议呢就是人教比较好一点，这样对孩子的性格包括他的引导会更好一些哈。 对，这个应该让孩子们把这个身心打开啊，多一些交流，不要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他的心理健康的话，恐怕这个如果总是这个沉浸在电子产品当中啊，对他心理健康是不好的。 杨阳说了，我想要一个能够陪伴孤独老人的这种机器人，也是帮着做家务啊等等哈，陪伴的这样的类别的哈。 对， 更多的是生活上需求哈。也有很多朋友说无人驾驶都出来了还要什么机器人，那就是之前有朋友说想要一个会开车的，对吧？陈震说的，说能开车手不好老抖。现在是都有这个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还无人驾驶送吃的都可以了。 但是现在这个科技在发展在进步，不过呢它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呢已经处在一个特别稳定的这种状态啊，还是需要经过多次的这种叫检验吧啊。这无人驾驶的话，您把您自己的安全啊这个交给了一辆自己不能够操控的汽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来操控， 那更危险。我选机器人。 荣成斋说了，昨儿早上扎了一个空腹手指血糖有点高，来一个降糖机器人吧。 降糖机器人。 那降糖机器人就是天天告诉您这你不能吃。 那跟刚才那投篮机器人不是一样吗？这不是机器人，这是一提示器。这 我也能提醒您。 对啊， 这不许吃，那也不许吃。 我提醒那偷懒的，你提醒这降糖的。 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容易挨打。又不让我吃，又不让我吃，我打死你。对不对？ 你说这是暴力机器人。 所以说还得扛打才行哈。也有说自己的一个运动装备啊，这不是刚才说到咱们的羽毛球冠军啊陈雨菲，对，就穿鞋都给划着了哈。说运动的时候您的身体跟装备的关系怎么样哈。 Winter 啊，冬天，这朋友说了，装备绝对是继续运动下去的重要动力。 对 啊，那就是时常要换，要更新，要漂亮，要先进，是吧？ 说要美啊。这葛大爷说了，运动时候身体要先热身啊，这个对于装备的这还必须得有运动手表看心率 啊， 实时监测自己。 不知道您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被您使坏了，老跑这手表也累啊。 那就带一个运动手表机器人。 哎，有朋友说我膝盖不好哈，因为前几年登山登得太厉害了，加上自己也不注意，所以就膝盖坏掉了。要买这个功能性的护膝缓解一下，膝盖和护膝是必备的啊，是最好的配搭，是吧？ 哎，明白了，这朋友的意思就是给我来一个登山机器人，以后登山的时候他驮着我， 着 他驮着我，扶着， 两边那得有俩，左右平衡才行。 万一机器人坏了，您还得背着他。 对，小野小老头说了，我要弄10亿个机器人，把现在的国足队员都换了。 谁跟您踢呀？那对手肯定也是机器人组队啊。 那这裁判也得换，跟不上啊。 就裁判不是机器人。 那还有什么可看的了？ 对，就看的不是机器人。 那就让机器人跟机器人比了，是不是？ 对了，这个燕林还说呢，说你想要什么机器人？他说我想要一炒菜机器人。 啊，炒菜。 炒菜机器人，这程序万一坏了之后，这多放一勺盐，您都不知道。 啊， 您怎么老指着机器人坏呢？ 是 机器人， 总得想到的机器人出问题吧？任何机器都有可能出现故障。 我估计他是不爱闻那油烟味儿，也懒得去擦灶台，干脆让机器人油着吧。 哎，我觉得 自己就可以不油了， 可以来一个做家务机器人，同时您自己做点凉菜吃 啊，凉菜机器人。 凉菜机器人，你这是厨房里边这个专门有这工种啊，有这位置。 对，前些天听朋友说他订购了一台厨师机，厨师就是不是现在 厨师 那个厨师啊， 不是炒菜那个 机器人，就是炒菜的厨师。我说哎呀，太高级了，是能干嘛呀？结果告诉我说只能揉面。我说您这个能力也太有限了。 对啊，那你把买机器人那钱给我，我替您揉面，这没问题。从小咱就干这活儿， 80公斤说了，以后安排俩机器人主持雄鸡。 嗯， 你还别说，现在 AI 吗？ 这个主持人机器还真有。 对啊， 我记得新华社也不哪儿哈，哪个单位就 有， 有虚拟的。 对， 但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哈，像广播这种，大家听了这么多年的传统的媒体哈，真是放俩机器人，您真能跟他产生感情交流吗？ 对啊，而且呢，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总有人说，你看小弟的声音，你听特多好听。 我还做个机器人， 来，小弟学一下机器人怎么说话。 就刚才说了，这你不能吃，那也不能吃， 不吃了， 太气人了，这个、 一点感情色彩都没有。 对。我是觉得广播这个行业还是一定得是有真人来做。以后哈、啊，我预见今后的这个媒体产业，一旦是有这个人和人的真实交流的，还是非常值钱的。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啊，别让这个机器人来交流了，让那个设计机器人主持人的人来交流。他既然能设计出这个机器人主持人来的话，他肯定就比咱主持的好。 那不一定，连话都说不溜。 嗯， 宁波说了，我买一跑步机器人，以后跟我一块儿跑，还能聊天儿，要那种。哎，这我喜欢。 嗯， 刚才我也在想，我说小丽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 对啊， 我就想要一个会聊天儿的。 那就让他来主持吧。 不是咱俩这种聊天，就是我跟他聊天，比如说我想到哪儿了，他能跟上我的思路。例如说，我说哎呀，今天的月亮真美，然后他就会来一首诗这种。 哎，你知道现在有一种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机器吧，设备叫天猫精灵吗？ 啊，不知道呀。 你看落后了，我就有，就是一个可以交流的机器人。 怎么交流呢？ 就是你说的他答非所问， 嗨， 你说之后他 打岔是吗？ 没错，他跟你有时候就是处在打岔的过程当中，但打岔他也是交流呀。 骑着乌龟说了，说不能有思想，那和真人有什么区别？又不单纯。这机器人哈，大家现在对他， 那您为什么跟他交流呢？他没有思想去交流的话，那就自己这个自己对着镜子说话呗。 想要同学说，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和装备的关系好不好呀？他说好的装备配上了我这生锈的身体。装备不错，身体是锈的。 哎，关老爷说，说我你还真揉不过机器，是，这确实，这跟机器人相比的话呢，咱的工作的效率和能力没他高，但是机器人揉出那面，他就不像我揉出那面那么 筋道， 那么具有人情味儿，机器人揉出那面 有 汗味儿、 是吗？ 他就是生，这以后谁吃啊？这卫生标准必须要达到啊。 水滴无形说了，从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洗碗机到未来的机器人，都是解放家务。总之就是人越来越懒。 也俏说了，找机器人陪我喝咖啡。您说这个，马上我脑子就想起了这个卓别林啊演的这个叫什么？这什么现代啊？摩登时代啊？ 时代 里边这个机器坏了之后，这什么咖啡呀、什么热茶呀，都往脸上泼 啊，全都粥了。 对呀、多吓人呢、 这机器人喝咖啡，那他喝下去之后，我估计又顺着流水线回到您杯子里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畅想哈。现在机器人的用途挺多的，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同时，昨天陈宇飞这不是打全运会的比赛，我们奥运冠军还被比较名牌的鞋给划伤了。说说您跟您的装备之间的关系哈。好，我们第二时段呢说说篮球和足球哈。先说篮球吧。刚才有朋友说这 CBA 真是太难产了，怎么现在这个赛程还没有出来，到底怎么打呀？还有一大早我们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林书豪到底怎么着了，吓得我说啊，林书豪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一看他微博没事儿 啊，还是前两天周一的时候说要好好锻炼这一周啊，别吓唬我。 就大五天能见多 度不好的话别吓唬了啊，心脏不好。 我还以为什么新消息我没收到呢哈。CBA 这边的这个动静呢还确实是比较沉寂哈，到底新赛季是不是按上赛季的外援规则来打，包括怎么分组，在到底是在哪两个城市或者是哪几个城市来打，现在确实还没定哈。昨天给您介绍的是季前赛， 对， 有了分组情况，咱们确实跟大家说的那样，跟北控是一组哈， 对， 包括同曦，这都是咱们以前季前赛的老对手哈。浙江哈，好，我们来说说篮协倒是昨天哈先说了中国三人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要在2022年启动的事儿。那作为这个赛事的过渡赛季，今年中国三人篮球俱乐部精英赛呢是在10月中旬就要拉开帷幕。姚明姚主席说了，联赛的推出呢也是有利于推动中国三人篮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同时这也将是中国篮协进行的赛事管理体系改革的一个试点。三人篮球职业联赛作为本土原创赛事的 IP 呢，未来还会和国际篮联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和合作，将这个赛事打造成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的平台。 那么今年呢作为过渡赛季啊，将会根据2019年和2020年全国三人篮球俱乐部精英赛的比赛成绩，对各参赛俱乐部的赛场表现进行分级，排名靠前的球队呢将会获得固定的参赛资格，同时也将通过招募机制接收俱乐部加入赛事。过渡赛季呢是10月中旬开赛啊，我们知道今年的 CBA 赛季呢应该是10月16号开赛啊，这是一个这个预定的开赛的时间。那么三人篮球的联赛呢也是10月中旬开赛，结束的时间呢是12月中旬完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巡回赛制啊，设6站双战赛，1站总决赛。 我们也是时刻关注 CBA 这边，要是有最新的情况也跟大家做介绍哈。另外据报道说，北控男篮队员呢目前已经结束了新赛季的体测，16位队员全部通过测试了。昨天也给您介绍了哈，北控这边是签下了塞尔维亚的助理教练来辅佐马布里，教练叫卢卡斯杰克洛卡，在 CBA 和 WCBA 都有过执教的经历。那么在18到19赛季也是以助理身份帮助广东女篮获得过这一年的女篮联赛的总冠军。 另外昨天呢是教师节，那中国篮球支队呢发布了一则漫画来祝福教练员们教师节快乐，而且写到是感恩教练一路相伴。 昨天 CBA 很多球队哈都发表了感恩教练员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而且内容还都写得挺丰富的。 CBA 官方的视频当中哈也是向所有的教练员还有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视频里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蒋兴权老帅和杜峰颁发年度最佳教练奖杯的这个图景哈，包括像龚小兵和少帅杨明谈笑风生，各支 CBA 教练在场上运筹帷幄来指导自己的球员如何在场上作战的画面。那 CBA 官方也为这些教练送上了节日的祝福，赛场上教练不是主角，他们在场边运筹帷幄，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艺传授给场上的球员，他们不仅是球员篮球场上的教导者，更是球员一段重要人生的榜样和老师，师恩难忘。 CBA 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对，换一个角度一看的话，确实作为教练说相当不容易啊。另外浙江男篮官方呢，这是广厦男篮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教师组教师节快乐，祝贺这个教练组啊教师节快乐。对，广厦男篮呢是晒出了教练组成员的赛场工作照，而且呢配发了文字说，春波桃李3000圃，秋来硕果满神州，谢谢你们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老师谢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 小作文都写得不错哈。辽宁男篮送上的祝福说，师恩难忘，祝全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他们配图也是出现了蒋兴权指导，包括前任主帅郭士强，现任主帅杨明和球员互动的这个图片。 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啊是有传承的， 是一种传承。 对，另外江苏肯尼亚男篮官媒也是这样写的，说老师是阳光，用他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成长，老师是灯塔，引领我们走向成功，老师是春蚕，吐尽心中所知，教会我们知识。值此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江苏肯尼亚篮球俱乐部全体成员向所有辛勤劳动的教师致以诚挚的祝福，老师您们辛苦了。 各支 CBA 这个备战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会及时的送上哈。篮球这边说完之后，咱们说说足球这边哈。昨天中超官方微博发布了本赛季各队门将的扑救榜单， 其中广州城队的门将韩佳琪50次排在第一，这也是我们的资深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员袁野经常说的这个孩子啊，说这个门将确实表现非常好。 对， 那在这个 广州队的防线也是堪忧啊， 就看他 更多表现的机会。 对，就指他了，54扑就排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咱们国安的门将侯森，47次，然后呢，国门严俊凌海港的42次排第三，之后是长春亚泰的石孝天有40次，深圳队的张璐有39次，沧州雄狮的邵普亮有37次。 那说到侯森呢，昨天上午呢，作为国安队的球员侯森还有刘欢啊，这个到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爱百福中国视障儿童之家，探望了生活在这里的小朋友们，给他们带来了中秋节的礼物。球员刘欢就说了，说今天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呢，对他本人来说震撼很大。作为土生土长的房山孩子，他为自己的家乡有这么富有爱心的公益组织感到非常的骄傲，也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有这个视觉障碍的孩子们。刘欢也说，说我会把今天的感受带回去和我的儿子分享，让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幸福，以后呢要更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从2018年开始，像于大宝啊、李可呀、洪永永、侯森、刘欢等等这些球员都来过这个爱百福学校，为小朋友送去爱心。像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这个学校也组织了孩子们到咱们北京国安的训练场，让孩子们去近距离的享受足球的快乐。 另外昨天呢，是咱国安球员曹永静，他在个人微博中晒出自己的结婚证书，宣布了这个喜讯。曹永静呢晒出结婚证跟妻子的合影，并且配发文字说在你身边，说他妻子同样在个人社交媒体呢对曹永静回应说在你身边。 哎呀， 这是互相的呼应啊，这满满的，这叫什么呀， 就是 撒狗粮撒狗粮。 对，是的，幸福哈，祝小静新婚快乐。那我们再来看看昨天教师节，李可也在微博上感谢了自己的老师，是在阿森纳给自己机会的恩师温格 教授 啊，说教师节，这是我们中国的教师节啊，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一位恩师，他是我足球生命当中的领路人，给我在阿森纳的第一次机会，我对此永远感恩哈。应该转给温格先生在 ins 上贴一下。 对，应该李可再说了，这个我是否支持世界杯2年一届？ 啊，对，发表一下意见，必须支持。他肯定得就是心里不支持，也得假装支持一下。这是咱们这个国安的情况。另外呢，据报道说，作为2023年中国亚洲杯大连赛区主场馆的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的项目，在7月1号已经完成了首段封顶，预计9月中旬哈，很快就要实现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了，进入外立面和屋面棚罩的施工阶段。据了解说，这个足球场整体的计划要在明年底才能落成。 那到了2023年亚洲杯的，咱们有很多的球可以看哈。另外昨天的吴磊更新了个人的微博啊，晒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合影，表明自己已经和家人团聚了。那照片中呢，他的这个女儿呢也趴在他的背上，这画面非常的温馨。吴磊呢是配文说穿上小棉袄， 暖和啊， 穿上小棉袄， 这老孟应该非常有感受， 每天我都穿上小棉袄， 特暖和哈。说到吴磊，咱得说说国足哈。昨天呢，前国足的主帅朱广沪在人民日报体育发文分析了国足12强赛失利的原因。咱们之前说的都是咱瞎说的，媒体瞎说的，咱真看看专业人士人家怎么说的哈。其中提到了这个，通过观察分析前2场比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12强赛高强度与快节奏，为后续比赛争取更多的主动性。那这样呢，朱广沪朱指导也是特别重点提到了以下这几个问题哈。 这几个问题的浓缩提炼出来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就是要考虑的是在近一个月的间歇期怎么样保持竞技状态，因为呢咱们10月7号就要进行第3场比赛了嘛，那么这一个月当中呢怎么办呢，他总结为这么长时间的如果完全是集训，那么只有训练没有比赛，在前2场的比赛中呢获得适应的效果将会减弱，那建议应该创造条件安排2到3场同等对抗强度程度的热身赛。另外长时间集训呢需要帮助球员进行心理的这个调试啊。我们知道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团队呢建设也非常的完善啊，包括体能师啊，包括心理按摩师都有。那么昨天呢我们消息当中也提到了，这次一个月当中的话，咱们备战的这个对手可能叙利亚呀、伊拉克呀、阿联酋啊， 反正在附近比赛的，咱就练练。 对，这个事儿还在推进当中。 再有呢，他也提到哈，朱广沪朱指导提到要提升比赛的战术细节。首先是比赛节奏， 在强对抗中间的快接、快传和快转移，再有要提前观察、提前选位、快速接应，强调第一次出球。第三呢，就是防守有厚度、有硬度的基础上，要组织有威胁的反击啊，那这个对我们的要求就高一点哈。 嗯。 第四就是要抢回球，包括控制球，更要创造机会、射门和进球。哈，这是，朱广沪指导在这段时间他的思考。 对，嗯，这是给年轻的这个教练组啊，包括年轻的教练李铁，给提供更多的这种理论方面的一些帮助啊。 嗯。 当然，在实际操作当中的话，还是在训练细节方面，希望他们的训练计划安排得更加合理。 嗯。这是朱广沪朱指导哈对国足的一些提议和要求吧。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话题是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啊？啊，可能有朋友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录音哈。 嗯。 现在呢，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进行中，13号落幕，地点是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您感兴趣的话呢，去看看那儿有意思的各种形态的机器人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哎，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昨天陈雨菲，我们羽毛球的奥运冠军，在全运会的比赛中被自己的鞋划伤了，大伙儿都很心疼哈，也引发了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平时在锻炼的时候，您跟这个运动装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有经常磨脚啊，或者是哪里有问题的情况哈？也可以跟家里人唠叨唠叨哈，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您的痛苦。 嗯。看到我们的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在微信微博里面，尤其咱们的微信的听众啊，用户杨洋洋说，有些机器人啊，咱们寻常人家是用不起呀，美好的愿望而已啊。哎，您别说，就寻常人家的话，咱们都是普通人，那么就我觉得用扫地机器人这事儿没有什么太大负担。 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是 非常 普 及 了， 对 对。啊，虽然我们家没有，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扫。 嗯，不相信机器人， 对， 信任度低。 你太说太对了， 嗯， 我这种人就是，我觉得 假脖症。 机器人这扫完了，这我还得再擦一遍，我何必呢？我再来， 我就那样。机器人扫完之后，我再扫一遍。 但机器人扫的这个，比如头发丝儿啊，或者是灰啊什么的，这个 细节， 哎，先来一遍哈，啊，然后您再。嗯，再擦一遍也行。 对，你包括到了那个年终岁末的时候，有时候家里边会打扫卫生啊，比如说用家政啊，请家政啊，请家人过来打扫完之后，有些细节还得自己动手吧。 嗯，也有朋友说，感觉家里人要的机器人就是神话故事和科幻电影里才会有，现实生活中有吗？那以前您100年前能想到现在拿手机，这多长时间啊？才是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这个科幻的电影啊，科幻叫《珊瑚岛的死光》。 嗯， 哎，这部电影里边的话，其实就是说的是未来就有机器人出现。 嗯，您那会儿的机器人是什么样的来着？ 其实是个杀手。 嗨，这太可怕了，这我不要。 国安495说了，这个刷核桃、刷手串的机器人可以有。就看来平常您就喜欢玩文玩嘛哈，它最好是双面的，一面刷核桃，一面刷手串。是光靠自己明显感觉刷不过来啊，机器人刷自己来盘。你说机器人刷的话可以，这万一要是他的手劲儿没控制好，这一下你就只能吃核桃仁了。 全是那据说那不能吃，说那个文玩的核桃仁是没法吃的。 下次尝试一下啊，花10000买个文玩，看看核桃仁能不能吃。 那您对我们这个机器人要求太高了。 嗯， 大家都知道哈，机器人这个动作的柔和度是跟人不能比的。真是说到了能给您刷核桃这个程度，天哪！那咱们国家这机器人这水平太高了。 我们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话，有机器人可以做的工种和工作，但有些的话真的自己来。机器人配合，咱们还是要亲力亲为嘛。 机器人的声音别都是那么嗲嗲的，我烦，我想要李逵那样的。那必须要 你都设计成李逵那样的话，那也听着烦啊。那只有我这样的什么人声音都能够变化啊，这就不叫机器人，这叫人。 那长得也得跟李逵似的，黑的。 你那机器人是变脸，这是四川的一个地方剧种 啊，大家的想象都挺多的哈。那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大会正在进行当中，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啊？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有就是说说您运动的时候，运动装备和您这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 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上北京大部分地区呢雾气弥漫，能见度不到1公里，大雾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到了上午呢，随着太阳升起，雾气逐渐的消散，天气逐渐转晴，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到了夜间，北京会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天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已经饱和，提醒您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9度到26度。最近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呢，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1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中午过后的体感偏热，到了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还是要采取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今天是星期六。一般我的这个印象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当中，星期六呢是大家伙呢比较休闲的，起的也是稍微晚一点的朋友哈，8点钟差不多，差不多都聚集过来了。7点钟可能要求您来互动有点高哈，我觉得这要求。 现在小丽就提醒那些还没起来的，还没醒的，赶快醒，赶快起。 我们今天说的两个话题也是比较好玩哈，您需要怎样的一个机器人？还有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这不是陈雨菲奥运冠军打球的时候穿鞋还被鞋给划了，这打这个全运会打成这样哈，怪累的，我们也是替他心疼哈。您跟体育装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比如说平时打球磨不磨脚啊，穿衣服磨不磨这儿啊，比如说登山的朋友说您这个心率表啊，包括您的这个其他的装备哈，跟您的关系怎么样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有的是开心的，有的是痛苦的哈，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像我们在微信里边的，像这位这大老乔，说运动装备对我身体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说我打篮球膝盖总是不舒服，说毕竟体重比较大，这个膝盖不舒服。 对对对， 我们提倡的是在运动之前的话，先把这个体重减下去，否则的话呢，对于膝关节的这种负重啊伤害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啊。 建议您还是先练一练肌肉哈。 对，大老乔说了，买了一个品牌的运动护膝啊，品牌不说了啊，我觉得这特别有这个广告意识，都让我的膝盖在打球之后呢舒服了不少啊，这就是买对了运动装备。 毛丁香一说，嗨，要什么装备啊，我这哑铃都是砖头这儿抠出来的， 嗨， 什么这个小石子儿满街都是，我就举举砖头就行了。 对啊，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咱们看了讲故事，说这个谁，荣振航在小的时候喜欢踢球，这个那时候没有球或者说踢球的机会很少，怎么办呢？就是小时候踢石子嘛。 对， 走路是不断踢石子，最终踢出了一个这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啊。 孩子们都是踢这个罐头盒踢大的，有的哈。 对啊，卞菊说了，说运动的时候这个身体跟装备有关。他说小学啊，小时候学滑冰，都是在冰场租借冰鞋。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孩子还在租冰场租冰鞋。 冰鞋多贵啊，一双。 现在也不便宜。 现在也不便宜。 对，而且关键人家使用率有多高啊？如果你要是经常去滑的话，买一双合适。但是如果一周去一次的话，还是租就比较划算。 一年一次呢？ 一年一次的话，借比较好。你这360天都可以知道谁穿冰鞋，这样就 那一天去借也没关系。他说一方面呢，卞菊说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脚总在变化啊，所以另一方面呢，这个租兵鞋也比较经济实惠。对，所以他后来当兵提干了。哦，卞菊领导好啊，当兵提干了，收入不错，用38块钱买了一双跑道兵鞋。 嗯， 跑道兵鞋，我们知道跑道跟球道是不一样的啊。那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他的意思，当时38块钱已经不少了。 那当然。 嗯。都是每到冬天啊，经常去什刹海冰场去滑冰，特别的爽。我觉得那如果要是按现在有句话来形容，您就是那个时候的成功人士。哎，那时候能花38块钱在当时买一双跑刀冰鞋，而且冬天经常去什刹海冰场滑冰，在那个时代，恐怕您就是现在的成功人士，白领。 现在的武大靖。 武大靖那是奥运冠军啊。卞菊，小丽把您跟武大靖划等号，您觉得怎么请吧？ 志宏春秋说了，哎呀，要是有机器人的话，有没有这一款，就是给国足和女排各请一个高水平的教练，有这款没有？这款这个得设计设计， 这个 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世界高水平的这个理念在里面哈。 嗯，那设计机器人那人水平肯定特别高。 好，欢迎跟我们互动哈。第三时段咱们来说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凌晨又有好消息啊。 这是在美网的结束的第一场女双的半决赛里面啊，赛会的14号种子张帅和斯托策的组合啊，14号种子张帅和斯托策组合呢是用了1小时11分钟，最终6-2、7-5，淘汰了赛会的7号种子瓜拉奇和克劳茨克。其中呢，应该说张帅斯托策的第二盘呢是顶住对手的反扑，张帅在比赛最后时刻发挥呢也非常的好。那么先晋级决赛的张帅组合呢将会等待着下一对组合的产生。那么另外一场半决赛的对阵分别是高夫和麦克纳利组合，对阵的是达布罗夫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 从辛辛那提战开始呢，张帅和斯托瑟呢已经豪取了10连胜，同时也是他们两个人自2019年澳网之后能够再次携手打进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也意味着最近两年哈美网的女双决赛都有中国大陆的球员来参加，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 嗯， 但是昨天我们俩在上节目的时候，这个比赛还没有打完，到上午的时候女子单打的决赛方哈已经产生了，也是令人非常欣喜的事情哈。两位超级大黑马选手费尔南德斯和拉杜卡努，应该说是青少年选手，一个19岁，一个18岁啊，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2号种子萨巴伦卡、17号种子萨卡里，会师到决赛当中，非常的不容易。22年来，首次有两位青少年球员能够会师到大满贯的决赛里。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要追溯到1999年的美网，当时还是小威啊战胜辛吉斯获得冠军，所以说这也是公开赛时代以来首次有两位非种子球员能够会师到大满贯女单的决赛里。 嗯，这是一个大冷啊。 嗯， 费尔南德斯呢也成为了公开赛时代呢继安德莱斯库之后又一位打进美网决赛的加拿大球员，世界排名73位的费尔南德斯成为了超级大黑马。女单第三轮呢，她淘汰了3号种子卫冕冠军大阪直美，之后呢又连胜了前赛会冠军科贝尔和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半决赛呢淘汰了2号种子萨巴伦卡。过去4场比赛呢，费尔南德斯战胜了3位排名前5的球员。那么上一位呢，在美网有这样表现的是1999年的小威廉姆斯，当时呢小威是连胜了塞莱斯、达文波特、辛迪斯这3位排名前5的球员，拿到了生涯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 嗯，而想到之前大阪直美哈，跟他打完之后直接就说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啊，也反衬出这个姑娘的表现非常出色哈。早些时候我们连线了央视的著名解说张胜，张胜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两位新人，尤其是拉杜卡努跟中国还是有着非常大的渊源哈。来听他的介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年纪稍微大一点呢，是来自加拿大的这个莱拉·费尔南德斯，他是02年的这个9月6号出生的啊，也就是刚刚才年满19岁，是一个左手将，风格有点像辛吉斯，他是那种技巧派的球员，站位呢非常靠前，那依靠着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啊，正反拍的这种强点的进攻、强点的回球，把节奏打得很快，利用自己的变线的能力啊，不停的去分点、打开角度啊，逼迫对手呢在场上奔跑 他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用头脑打球的球员，技巧性很强。其实我们也很多年没有看到就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了，因为自从这个波兰的好手 A 拉德曼斯卡退役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技巧型的球员在女选手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是莱拉费尔南德斯的情况，但是呢他也有他的短板，就是说他在场上呢他借力打得比较好，当然了有一些主动的球，就是当他去发力的时候，比方你给他一些软球、浅球、下旋球，你让他主动发力去进攻的时候，这一拍其实他的稳定性和攻击性并没有那么好。拉杜卡努呢，他呢是2002年11月出生的，比这个费尔南德斯呢还要小一点，父亲呢是罗马尼亚人，母亲呢是中国人，来自沈阳。然后呢在他就是疫情之前，他也经常会回到沈阳去过年啊，或者有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还回到沈阳，那个时候还去练球啊等等，就他跟妈妈的感情包括跟这个沈阳这座城市的感情都是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他的偶像呢就是中国的大满贯的球员李娜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转播的时候呢，我也特意观察了一下他的整个在场上的技术动作啊，确实就是他的发球包括他的反拍都非常像李娜啊，尤其是他这个反拍的进攻啊，采用这种关闭式站位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支撑腿和摆动腿啊，重心压上来，摆动腿抬起来以后，他那个击球的动作非常像娜姐。那他自己也是说李娜是他的偶像，他对就是李娜法网冠军的那场决赛印象深刻，他那场比赛应该说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所以呢也让他就是把李娜视作自己的偶像。然后从技战术方面来讲呢，就是拉杜卡努呢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动，没有明显的短板，他的这个发接发也好，他的正反拍的这种均衡的进攻能力也好啊，包括这种移动，包括他的底线和他的往前的结合啊，我觉得拉杜卡努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动员，在场上就是可以说没有明显的漏洞啊，这一点其实也有很多业内的人士，网球的行家对他的这个特点也是赞不绝口，就包括像退役的网球的名宿啊，汉图楚娃，他也认为拉杜卡努在场上是一个没有什么缺点的运动员。很难想象就是一个青少年的球员在场上在技战术方面能有这样的全面的一个构成。另外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场上他的心理素质，他的抗压能力啊，就是包括年纪轻轻的他对于比赛的解读，对于对手的这种战术的阅读啊，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他的调整啊，临场的发挥啊，就包括一些战术的改变啊，其实都是做得相当的到位和出色的。他2-0能够这个战胜萨卡里，其实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这两位小姑娘的出现啊，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说最近这两年能够在大满贯这个舞台当中打出好成绩的女子选手是越来越年轻了，而小薇啊，包括她的姐姐那一代的球员离决赛的舞台也是越来越远哈。所以说您可以发现最近哈女子单打的选手越来越年轻化。当然了张胜认为说其实国际女子网坛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女子网坛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规律，叫做出名要趁早。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比方说再往前，从很早之前我们说 Tracy Austin 那个时候啊，再往前克里斯埃夫特，这个你像辛吉斯啊，包括小威的时候，就他们都出名都非常早啊。上一次两位青少年的球员对决的时候，不就是小威对辛吉斯吗？一个17岁，一个18岁吧，就是在99年的美网，那个时候两个人会师到决赛里面，那两个人都是青少年球员啊，太晚了就打不出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自从大小威崛起之后，他们对于这个女子网团垄断的时间确实很长啊，非常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可能好些时候就是让人们忘记了就是年轻球员在女子网坛他们其实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大小威他们这个年纪大了以后，那就是对于女子网坛的这种统治力下降了以后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女子网坛又恢复了那种传统的百花争艳啊，百家争鸣的那样一种态势。包括你像大阪直美，包括像安德莱斯库啊，他们都是挺早的就冒头了，这是其一吧。就是我觉得女子网坛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 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旅途也好，各个国家的这种防疫政策的这种不同也好，等等等等，其实是带给了球员一定的这种压力和困难。所以就是这样的压力和困难，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其实对于老运动员来讲，对于年长一些的球员来讲并不是很友好。你比方说巴蒂就是他应该是从今年二月份离开澳洲出来进行比赛之外，他到现在他都没有回过家。老球员在这方面可能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要更多一些啊，他们面临的考验可能也要更大一些。 那现在呢，女子网坛年轻选手啊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就像他刚才啊张胜说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态势哈。 嗯， 介绍到的这位拉杜卡努就是说5岁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了，家庭当中也是有这个中国元素哈， 教练的童子功， 为了培养他呢也是花了好多的心思。这个孩子会骑马，会游泳，会跳踢踏舞，爱打篮球，也爱滑雪， 运动达人 啊，高尔夫、卡丁车等等全都愿意参与，包括乒乓球也会打，爱打 运动其实有时一通百通。 那么2岁的时候呢，这个全家人就从加拿大搬到了英国哈，现在她是英国国籍。就是这个小姑娘又好看又聪明，就感觉这个网坛好久没有出现这样偶像级的人物了哈。 我们叫什么？全个人 估计哈也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哈。那可能有很多朋友说了，怎么没怎么听见咱们中国选手的名字哈？中国选手这不是 正忙全运会呢， 打全运会的嘛，是吧？ 今年因为对于中国女子网球来讲是比较特殊的啊，因为今年我们要面临到一个奥运会的一个比赛，然后奥运会完了以后就是全运会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国手，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国家队的主力都回到了国内，在奥运会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说就是他们一直是在国内啊，应该是在备战这个就是全运会的这个争夺。每四年一届的这个全运会当中，他们可能也是为地方要做一些自身的贡献，帮助地方上就是要取得一些成绩，以回馈地方，就是对于平常自己的这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这种参赛的这种支持吧。啊，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对于中国球员来讲是比较特殊的啊，他们要做出取舍，他们就只能在这其中二选一啊，他们选择了奥运会、全运会，那他们可能就暂时的要离开职业球员的这个赛场，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还是要终归要回到职业的这个圈子里面去的，还是要在这个职业的圈子里面去继续打拼的。 9月12号凌晨的4点钟，也就是明天凌晨4点钟，18岁的小将拉杜卡努和19岁的费尔南德斯，这两位，一个18岁，一个19岁，将会向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单冠军发起冲击哈。这时间反正早了点儿，4点钟，估计您听雄鸡的时候，这比赛应该差不多快完了哈，结果应该出来了。那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哈，到底看好哪一边呢？ 我看了一下两个人历史上的交锋记录啊，两个人只交过一次手，还是在青少年时期，在温网的这个就是青少年组的女单的比赛里面打过一次。那场球应该是拉杜卡努获胜了，他两盘就赢了这个就是费尔南德斯。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拉杜卡努呢就是更好一些啊，因为毕竟就是他的球要更加主动一些，能够率先上手发动进攻的一方。费尔南德斯呢，他主要是打这种防守反击啊，他借力打得好啊，就当对方进攻的时候，他去抓机会来进行反击，然后呢能够借力打力，能够借力变线去撕开角度啊，我觉得他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球员。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看好拉杜卡努一点点嘛，可能5.5比4.5。除了技战术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心态也很重要，就是看看两个人在这样的一场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谁的心态更加平稳，就是谁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技战术方面的这种考量吧。 那今天凌晨呢，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年的这个比赛已经决出了首个冠军，在阿瑟阿什球场的男双决赛当中，赛会的4号种子跨国组合美国的拉姆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打了1小时45分钟，先丢一盘又连扳两盘，3比6、6比2和6比2， 逆转战胜了原来的美网男双冠军赛会七号种子跨国组合杰米穆雷，就是穆雷他哥哈、啊，和巴西的索阿雷斯，所以他们是职业生涯首次能够获得美网的男双冠军。那今天呢，还会进行的是男单的两场半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兹维列夫，梅德韦杰夫对阵阿里亚西姆。我估计这场比赛，像这个费德勒啊，肯定是在家喝着茶，哎，他喝茶吗？喝着咖啡啊，跟孩子们一块儿愉快的观战， 陪家人一块儿看球、 啊，比较轻松哈、啊。看看他的表现，哎、今年就全看他了，这男单哈、啊。我也请张胜预测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哈、 啊。现在男子网坛的格局，我觉得就是我经常会说，可能签表一出来，大家都问说冠军谁最有希望，我就说可能德约科维奇能够占到50%甚至60%归到德约科维奇，然后剩下的那127个人分那40%。确实德约科维奇在本赛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啊，尤其是这个前面这三项大满贯赛事，从澳网开始啊，就是高开高走，一直持续到了温网啊，就是前面三个大满贯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距离这个年度全满贯，还有距离自己的第21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现在就剩下2场球了。这个确实是让人就是心潮澎湃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能够再赢下2场，那我觉得他将完成这个人类体育史上相当相当辉煌的一项成就啊！我觉得这个成就真的是很难再有来者了啊！我觉得，当然上一次做到这件事情的人，1969年的拉乌尔先生，当然他那个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还不一样，因为那个时代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那同时在那个时代的时候，4项大满贯有3项都是在草地上举行，那个比赛可能跟现在还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如果德约科维奇今年真要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就，年度全满贯，自己的21冠的话，那真是人类体育史上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那真的是一个丰碑啊！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嘛，考验是越来越大的啊，尤其是在赛季的后半段，终极考验就在这儿。接下来的半决赛他打小兹布列夫，然后决赛有可能面对梅德韦德夫啊，这2场球，这个我觉得他是很要劲儿的2场比赛，毕生的功力都要用在这2场球上。我依然觉得就是难度很高，难度很大，就即便是能够过了小兹布列夫这一关，接下来再去打梅德韦德夫，这依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能够连过这2关，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讲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连过这2关这个几率应该是在50%以下。小兹布列夫现在也是在一波连胜当中拿了奥运会的冠军，然后转过头来在西西纳提又拿了冠军，也是士气正盛，兵锋正旺的时候。那还有决赛，所以我觉得以德约科维奇目前的这个年纪状况，他的体能状况，在赛季末的这种体能消耗上来讲，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赛季初体能的储备是比较充沛的话，是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是现在到了赛季末，他也面临到很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 这有来晚的说，今天网球的嘉宾是谁？网球的嘉宾是央视的著名解说张胜哈、嗯。最近这段时间他刚好都在解说美网，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点。还真的是像他说的这样，我觉得现在男子网坛真是50%都看小德，或者60%，剩下那120多位就奔那40%的概率去的，说的特别的这个准确，我觉得哈。看今天吧，今天2场半决赛，如果是像他预测的那样哈，过了兹维列夫打梅德韦杰夫，他觉得很难，过2个选手特别特别艰难。如果真是能够打赢的话，将创造一个网球史的历史哈。 对，刚才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快到年底了，就是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呢，对于小德来说的话，他的体力是不是能够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很难说啊。这个年龄在增长啊，这个如何保持在高强度比赛的情况下的体能的状态的话，这个是科学，得找个机器人帮他。 哎，找机器人给他恢复是吧？找一机器人来打怎么样？ 可以啊。 昨天上午我们俩在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商俊哈。商俊成的比赛还没有打完，小商的比赛不知道结果。结果下午我一看还赢了，打了2小时03分钟啊，还是先丢了一盘，又连扳了2盘，最终还是战胜了比利时的选手贝利，成功的闯入到了今年美网青少年男单4强，连续2站大满贯赛事都能打进4强。 那半决赛今天他应该打的是赛会十一号种子法国选手维恩堡，但现在我没有看到赛果哈，按说应该是北京时间稍微早一点的时候打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小孩的表现哈。 介绍一下商俊成，大家也都知道商毅和吴娜的爱子啊。这个小的时候呢就学网球，是2005年出生。那么这个商毅大家非常熟悉，在国安效力。那他的母亲，这个吴娜呢，也是国乒的混双的世界冠军啊。那么11岁呢，他就到美国专修网球。2017到2019年，连续3年在全美同年龄段网球选手当中呢排在第一。目前在最新的 ITF。就是国际网球联合会男单青少年组的世界排名当中，2359分是排在第一。这个赛季呢，他在法网男单青少年组的比赛中呢打进了8强，又是以头号种的身份参加温网男单青少年组的比赛，而且打进了4强。 对于小商的表现啊，张胜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期待啊。 小商他的这个冒头，我觉得是对于中国男子网坛来讲，它是一个好事情。他会就是带动可能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也是能够打好网球的，中国的男球员也是可以在国际网坛，这个在 ATP、在巡回赛、在大满贯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给我们就是精神上、士气上以更多的激励和鼓舞。我觉得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像李娜登顶以后，她也会带动很多的女孩子投身到这项当中，也会带动中国金花接下来能够在国际网坛能够不断的能够去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啊等等。我觉得小商的这个涌现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也会让我们就是燃起就是中国男子就是能够杀进前100啊，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去打开自己的通往职业网坛的道路。他身上我觉得可以借鉴和汲取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对于小商来讲呢，可能同样也面临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从青少年转入职业，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啊。这个已经被我们很多的眼前的例子也好，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先例也好，都已经证明过了，就是说从青少年转入职业，转入成年，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过程。那我觉得就是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讲，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啊。你比方说我们之前也有吴亦丙啊，吴亦丙当年在青少年组打得也非常好，拿了美网双料冠军，对吧，青少年组的男单和男双的双料冠军。但是后来他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其实转入成年网坛的时候，他我觉得并不是很顺利，就是跟他同时期的这些青少年球员相比，吴亦丙已经落后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青少年转入职业，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就是说需要你去扎扎实实，可能要面临到一些坎坷呀，面临到一些困难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希望无论是小商也好，还是他的这个背后的团队也好，他的父亲都要扎扎实实的去做好每一步的工作，能够帮助他将来能够顺利的转型吧。 不明觉厉说了，这商毅踢足球，妈妈乌娜打乒乓球，儿子在草坪上拿着拍子跑打网球，这是特别好的一结合体啊， 组合的好 啊，两边都能指导上是吧，腿上的和手上的功夫都传授给了这个儿子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运动的时候您的身体和装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还有就是说到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哈，您需要一个怎样的机器人呢，啊，一起来畅想一下哈。4364说，我一般球是球鞋是回力的，短裤红双喜，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搭配啊。您这个非常复古啊。 都是老牌子， 都是老牌子，也是经过时间磨砺过的哈，证明过的。 没错。 还有很多朋友哈也在说，今天晚上我打算看女单的决赛，妈呀，明天4点您起得来吗？稍微早点哈，可以稍微也行，您要是今儿早的睡得早一点哈，明天起的也更早一点也行，反正4点我觉得挺难起的。 正是特别困的时候，或者睡得特别香的时候哈， 真是深度睡眠的时候哈。 对。 也有朋友说，一双舒适的运动鞋伴我每天健步走，手机来计步，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我呀，我跟您说，我手机也有那个各种 APP， 可是我老忘了打开。那个走完之后或者跑完之后，他们都问，哎，你赶紧发一个呀。我说，哎呀，我又忘了打开。 就是手机里装了，证明我有。 对，但是我一般都忘了开，总是这样。 有，但我并不用。 对，健步走的时候也需要一双非常舒适的鞋。这鞋吧，就跟这个陈宇飞似的哈，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就是先是0.001秒，但是积攒起来 跑了，比如你走了一公里以后，你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总觉得心里想，哎，我脚上有事儿，我脚上难受，我脚上不舒服，它就会成为你运动表现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也好，或者是一个问题也好。 这不用那句话吗？ 嗯， 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手也知道， 手怎么知道？ 摸一下就知道。这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哈，北三儿也说商议的儿子这次打得不错哈，青少年组的。一会儿在第四时段，我们还有综合消息等着大家来说说，您期待怎样的一个机器人陪伴您啊？或者说这个自己运动的时候和装备之间的关系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几分钟之后再见。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遨游。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们第四时段哈，主要是综合方面的内容了，两个话题：世界机器人大会进行中，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啊？还有昨天陈雨菲在打比赛的时候，打全运会，这奥运冠军的脚被鞋给划伤了哈。咱们也来说说您平时运动的时候跟装备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是幸福啊还是痛苦呀？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陈伟 RS 说了，我们同事骑车可颠了，都把手机颠坏两部了。 嗯 啊，那您的意思是在这个石子路上骑的呀？这是？ 那下次骑车别带手机啊。 那是不是 骑车太颠，颠坏俩手机？ 是还怎么着？拿这个 app 来记自己的行程啊？ 对啊， 走多少步啊？还难道是？ 这是颠坏，这是不是一颠手机掉地摔坏了？ 好，欢迎跟我们互动哈。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呢，在苏黎世进行的2021年世界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了，我们给您介绍了32个项目的钻石大奖都各有归属。非常遗憾的是呢，中国选手巩立姣虽然在2017和2019年三次拿到了 一直到哈2017-18、2019-3年哈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但今年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参加钻石联赛，所以最终呢是美国选手在32个项目当中拿下了8个项目的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历届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数量甚至达到了80个哈。今年产生了很多好的成绩，我们也是请田径方面的专家窦雨佳特别来点评了今年的成绩。 从昨天凌晨闭幕的2021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来看，今年世界田径整体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我尝试着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老兵不老，新手不嫩。今年的田径比赛，不管是刚落幕的钻石联赛还是冬季奥运会，我们看到了许多80后的老将依然是所向披靡。比如说牙买加的妈妈飞人弗雷泽1986年出生，按说呢在过去这样的高龄可能早就退役多年了，但是今年弗雷泽一路狂飙，前不久在钻石联赛洛桑站上100米跑出了10秒60，这是一个相当傲人的成绩啊，难以想象这是一个马上35岁的妈妈飞人他所创造的。他在今年抵达了人生新的巅峰，但是他相信自己还能继续的突破，因为他所认定的最完美的状态还没有到来。说了世界的，咱们再来说一下中国的田径高手苏炳添、巩立姣，两位都是80后，都在今年创造了个人历史最佳。我记得在80-90年代，咱们很多非常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啊，恨不得20岁出头就退役了，而曾经啊那些坚持到接近30岁的国手，赛场上的表现呢，可以说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人们只能用精神可嘉来形容他们。现在呢真的不一样了，苏炳添呢是前几天刚过了32岁的生日，巩立姣呢已经是32岁了，另外还有女子链球的王征啊，冬季奥运会夺得银牌，还有女子20公里竞走奥运会上夺铜牌的妈妈选手刘虹，他们俩都是1987年生人，可以说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老兵不老。那说完了老兵，咱们再来说一下新手。在昨天凌晨落幕的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上，好些个项目的年度总冠军是00后，那虽然有的是1999年出生，但基本上约等于00后了。比如说女子800米，英国的小姑娘霍奇金森，她就夺得了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她是2002年出生，冬季奥运会上呢是摘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特别逗的是呢，在冬季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上，冠军呢是美国的姑娘小穆，她也是2002年出生。也就是说，目前啊两个2002年出生的姑娘是世界现役800米跑得最快的女子。新手一点也不稚嫩，甚至可以说他们出道即巅峰。再比如说昨天我们也提到了2003年出生的纳米比亚天才少女姆博马，在钻石联赛总决赛200米大战中跑了21秒78，这是她今年第四次创造女子200米的世界青年纪录。那凭借这一成绩呢，她也是力压多位世界名将，摘得了钻石联赛200米的年度总冠军，可以说是前途不可限量。另外呢，还有挪威1999年出生的杜普兰尼斯呢，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他在这两年是频繁的创造世界纪录，然后呢，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如愿以偿的夺得了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这一次呢，又夺得了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那中国的00后同样也是高手云集，比如说呢，这次去东京奥运会的像女子短跑新秀李玉婷，她是2002年出生，现在已经是中国女子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再比如说2003年出生的严海滨呢，也是目前中国男子接力队的一员猛将。再比如说这次啊，虽然没有去东京，但是今年100米跑出10秒06这样的一个好成绩的广东飞人陈冠峰，也是00后，他是2000年出生。可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上有80后，不少老兵呢是依然在坚持，而且实力不俗。下有00后，虽然是新手，但是并不稚嫩，有的高手呢是出道即巅峰，前途一片光明。那么90后呢，反而成了目前中生代的一批选手，这其中呢也有许多许多正在不断的抵达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期。比如说牙买加女飞人汤普森，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她是摘得了3枚金牌。作为90后的一员代表，他现在呢已经是29岁了，但是仍然在大跨越的进步着。 那再比如说男子铅球的美国猛男克鲁瑟，他也是90后，今年在东京他是蝉联了奥运会的金牌，而且呢，他是在同样接近30岁的时候创造了世界新纪录。按说呢，如果能够触摸到这个世界纪录，可以说是目前的人类极限，但是对于克鲁瑟来讲，也许路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可以预见世界田径在随后几年将会越来越好看。 最近两天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周琦的事件哈。在9月8号呢，周琦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要加盟澳大利亚国家联赛 NBL 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而且呢，官方消息说双方签的是为期两年的合同，第二年是球员选项。那据报道说呢，他在那儿的年薪是400万元人民币，新赛季的身份呢就属于亚洲外援了，所以就不占用球队的工资帽。他们这边新赛季的澳大利亚 NBL 联赛呢有三位亚外球员，身高2米25的刘传兴，还有2米21的凯索托，包括2米16的周琦，他们的这个签的合同啊都是1+1的合同。那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哈，早些时候我们连线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杨申，他也说哈，这次周琦的这个合同签的呢，他特别关注到这个1+1，他认为是有意义的。 周琦这个事儿呢，现在应该说就算尘埃落定了，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这种看似没有结果的这种困局之后，去澳洲打球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可能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以和大家去交流一下，就是周琦的这个1+1的合同。因为这个事情在爆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球迷会认为周琦去澳洲打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毕竟是从这个舒适圈跳了出去，去选择挑战一个新的联赛。但是我倒是觉得从这个签的1+1的合同来看，其实 NBL 只是一个跳板而已，说的相对来说更难听一点的话，可能叫做缓兵之计。因为从周琦自身的这个角度来去想，职业生涯第二次一年没有比赛可以打，对职业生涯这个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一点从自身，从职业球员他自己的角度来说是毫无疑问的，他非常清楚。那他和新疆的目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解的，所以去海外打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真要去挑战这个联赛，或者说是想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水平，那你在 NBL 多打几年也是可以的呀。那为什么他只签一年呢？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在澳洲联赛的这种薪金收入的水平和国内是有差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跳板，为他之后重新回到国内联赛赢得一些时间。当然了，很多话呢确实说的要漂亮，你比如说澳洲的这个球队要帮助周琦重新全力去争取登陆 NBA 的机会，但是大家认真去想一想，去琢磨一下NBA 现在的这种篮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可以在 NBA 立足的这些国际球员的特点，大部分人是什么样的？那周琦有没有同样的能力和水平？这些都是存在疑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文章罢了，大家不必太在意这些。真正的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在明年夏天注册之前，新疆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周琦的决定究竟是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层面，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大家都知道，2023年世界杯的窗口期已经定下来了。那中国男篮在失去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机会之后，2023年世界杯的门票是必须拿下来的。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篮球的管理部门一定会调和阴阳，希望周琦和新疆，包括可能的第三方，达成一个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我分析啊，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新疆既然周琦已经不愿意在你这儿打了，你看看其他的俱乐部出价如果合适的话就这么着得了，因为你要站在中国篮球的大局去着眼嘛，去着想嘛。所以我估计明年夏天周琦这个事儿会迎来一个大的结局。而且从目前的情况去分析，继续待在新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昨天2021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公布了参赛名单，中国羽毛球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王昱丽、黄东萍将会出战，像石宇奇、陶田贤斗、陈清晨、贾一凡都榜上有名。2021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计划在10月19号到24号进行，这次的级别是1000赛。 那么在国羽报名名单当中呢，有这样一些球员啊，包括男单的石宇奇、陆光祖和李诗峰。李诗峰呢，他是这个二十球员，就是这个代表他是一个替补球员。还有这个翁虹洋和顾俊峰。女单方面的是陈雨菲、何冰娇、王芷怡、韩悦和韩千玺。男双呢是何继廷和谭强组合，王昶和地子健组合，冯延哲和吴浩东组合，刘成和王昱丽组合。女双方面呢是陈清晨、贾一凡组合，杜月、李温妹组合，刘炫炫和夏雨婷组合，以及黄东萍和郑宇组合。混双方面是王昱丽、黄东萍组合，冯延哲和杜月组合，何继廷和刘炫炫组合，以及狄子健和夏雨婷组合。 参加东京残奥会的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员入住的东京晴海的残奥村8号关闭，21栋住宿楼今后呢将会重新装修，变为一共5632户分售和租赁用的住宅，2024年3月启动入住。 另外呢，昨天呢，首都记者之家召开了从东京看北京冬奥媒体传播新态势的研讨会。新冠疫情背景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呢，除了疫情防控等新的特点之外，在新闻传播领域也呈现出了不同往届奥运会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华社体育部主任、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副主席许基仁、北京晚报副总编郭强等分别从各自媒体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来应对东京奥运会报道的策略方法来出发，介绍报道成果的同时呢，重点剖析了融媒体背景下各自媒体在这次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全新推出的新闻产品。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前方记者呢也参与了这次研讨会，介绍了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报道的亮点。这些亮点呢，我觉得话还是应该咱收音机前的听众咱家里人给总结最好啊，咱自己总结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总结，但是您听起来什么亮点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亮点。 嗯，接着给大家说说 C 罗的事儿。 哎， C 罗的事儿大家也很关注啊。昨天呢，主教练索尔斯克亚呢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他确认这个 C 罗呢将在周末和纽卡斯尔的比赛中呢登场亮相。在今天晚上的10点，英超比赛里面，曼联呢将会坐镇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迎战纽卡斯尔联队， C 罗呢会穿上红魔的战袍，这也是12年之后 C 罗再次在梦剧场出战。咱有句话叫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嗨，别说这话了哈哈。这对于时隔12年的回归首秀呢， C 罗之前也是说我还是会紧张，不过我更成熟也更有经验了。是啊，老了一岁是一岁啊，当然更成熟有经验了。有意思的就是还像主教练索尔斯克亚呢，他这个想要首发，他说这个我会给他施压，让他安排我首发的啊，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啊。这场比赛呢 ,C 罗是有机会刷新一系列的记录啊，有希望能够连续19个赛季完成进球，而且呢连续18个赛季在五大联赛取得破门，也期待着 C 罗呢回归梦剧场首球的到来吧。另外呢还有上热搜的就是昨天的阿根廷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的比赛中呢，主场是3-0大胜玻利维亚队，梅西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也是梅西呢在阿根廷国家队的7个帽子戏法。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呢是在2012年2月29号，当时的对手是瑞士。那这场比赛中呢，梅西取得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呢最终是3-1的总比分击败了对手。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国家队进球的排行榜当中呢，梅西是超越了球王贝利，梅西上升到第5位，和赞比亚的齐塔卢并列。齐塔卢呢，111场比赛打入了79球。那排在第一位的是180场比赛打入111球的 C 罗，第二呢就是149场比赛打入109球的伊朗的传奇球星阿里代伊。那第三位呢是143场比赛打入89球的马来西亚球员莫达达哈里。第四位是代表匈牙利和西班牙89场比赛打入84球的普斯卡什。在阿根廷国家队里面呢，梅西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阿根廷传奇球星当中呢，巴蒂斯图塔在国家队打入54球，阿奎罗呢是42球，阿奎罗42球，克雷斯波35球，马拉多纳打入34球。那么赛后呢，球场也是举行了美洲杯冠军的庆典，梅西和队友们呢也是一起来拥抱而庆祝。而在等待举起今年夏天获得这个美洲杯冠军奖杯的时候呢， 据说梅西哭了啊，流泪了。虽然夺冠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儿了，但是梅西呢还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代表国家队能够夺得这个冠军的话，对他来说那压力是巨大的。 嗯，昨天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巴西也赢了哈，2-0击败了秘鲁，八连胜继续领跑。在比赛当中，内马尔是传射建功，进球之后亮出了自己的腹肌，特意呢甩了甩自己的衣服哈，看我好热呀，看看我的腹肌，回应哈公众对他身材走样的这个质疑，因为上一周在1-0战胜智利之后，大家都说他胖了。他说不是，是我球衣太大了， 哦， 这一次把这 球衣号小了呗， 特意把这个衣服撩起来给大家看哈。 啊，是我的球衣小了还是我的这个肌肉长了？ 当然了，巴西队现在的这个锋线攻击力虽然不如以前，但是防守还真的是不错啊。据统计说呢，巴西是世界杯南美区历史上首支连续9个主场比赛取得零封的球队，他们现在是9连胜，而且呢还是首支连续6场比赛取得零封的球队。在9连胜的这个比如跨界的这个数据当中，也是追平了2016年9月到2017年8月之间哈，世界杯预选赛连胜的记录。那目前他们打入了19球，只是丢了2个球，是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当中进球最多而且丢球最少的球队。 嗯， 目前他们24分，领跑积分榜比阿根廷多6个积分呢，所以在南美区是一枝独秀，势不可挡。 进攻非常犀利，防守也特别稳健啊。 嗯，另外也看到这个荷兰名帅希丁克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当中正式宣布自己退休了。那希丁克和我们中国足球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哈。 来国奥队执教吧。 对，2018年的时候被任命为中国国奥队的主帅，但是呢一年之后就最后还是解雇了哈。 嗯， 再来关注一下综合消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象棋顶级赛事海南儋州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即将在这个月的下旬开赛，来听记者沈彤的介绍。 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国海南儋州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将于9月22号在儋州拉开帷幕。以奋进自贸港，智慧新儋州为主题的第12届超霸战为期6天，总奖金32万元人民币。受疫情影响，本届大赛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共有8名特级大师在云端对弈，进行7轮单循环赛的角逐。本届大赛参赛棋手星光璀璨，包括中国的丁立人、韦毅、卜祥志、于央一和鞠文君，以及俄罗斯的维丘戈夫、匈牙利的拉波尔特、保加利亚的托帕洛夫，7位男子特级大师的平均等级分高达2736。而作为当今国际象棋世界棋后，先后3次获得世界冠军的鞠文君，则是首次加盟超霸战。其中，中国的丁立人、韦毅、卜祥志和于央一，以及匈牙利的拉波尔特，都有获得过往届超霸战冠军的经历。除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之间的精彩对弈之外，5位中国棋手还将于26号。在儋州纳大中心学校与棋迷进行互动交流、车轮大战等活动。据了解，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大师超霸战自2010年至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1届，在国内外棋坛享有盛誉，是海南省重要的文化体育品牌赛事之一。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今天我们有个话题说的是机器人儿哈，被誉为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机器人大赛昨天开幕了。今年的赛事呢是设计上哈非常巧妙的跟冬奥的元素相结合了，我们的记者徐真也是关注到了这一点。 一张蓝色的地图上，一侧设有机器人区域、仓库区、物资调配区，另一侧则设有冬奥村区域。这一区域又分成了北京、延庆和张家口3个冬奥村区块。即将开始参加智慧冬奥初中组的同学们正在忙碌地测试设备，决赛共有3支队伍参加，每队2到4个人不等。各队需要做的就是同心协力，通过编程的方式控制机器人区域的机械臂，准确区分仓库区的不同颜色小方块，将它们正确放入物资调配区的相应色块中。同时，机械臂还要准确挑出红色小方块放入无人驾驶小车，编写的程序要使小车装满货物后自动运送到北京冬奥村，并准确完成卸货，最终开到指定地点停放。智慧冬奥赛事技术负责人吴炳浩说道， 为了深入践行这个智慧冬奥的理念，推行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以智慧冬奥为主题，结合我们的赛事平台载体设计了这个赛项。 位于东侧的龙吟队率先比较准确地完成了比赛，反观西侧的两支代表队却失误频频。不过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充分利用了比赛规则，最后关头叫停比赛，重新开始。虽然损失了部分暂停比赛的分数，却给了自己队伍一个机会。三位同学迅速调整作战计划和程序设定，最终凭借着更为准确的任务完成度和更快的操作速度完成了逆转，夺得了冠军。成员孟佐安说道， 一开始换了一个程序就特别的慌，然后我们就想把那个程序改进一下，改得更厉害一点，但是发现后面时间来不及了，然后程序改得有点问题，然后我们就选择更稳妥的方案，把分数拿到手。当时也没有想着要夺冠了，就想着反正都进了决赛了，就拼死一搏吧，然后就把它改成了最原始的程序，大家都在互相鼓励。 虽然遗憾未能夺冠，但是龙吟队的领队黄老师觉得孩子们已经表现出了平时的水平，大赛给了他们展示自己了解世界的平台。 其实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说他们就应该是这个状态。那这些孩子他知道，当他把这个程序吃透了以后，他就知道我该怎么随机应变的去解决它，挺好的。孩子们他也比较喜欢，对，主要是想带孩子来，一个是参加比赛，再一个呢就是带他们看看下面的展会。 昨天由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牵头，由中国一汽航天科技联手研发的国产雪车正式向中国雪车队交付使用了。它的交付也实现了国产雪车零的突破，宣告中国雪车装备长期以来由国外品牌垄断的历史从此结束。这次交付的国产雪车有两人雪车、四人雪车两种制式，他们将会出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成为我们中国雪车国家队的出征座驾。中国雪车运动是起步比较晚的，研发基础薄弱，雪车装备制造因为技术含量比较高，制造的工艺复杂，此前一直都是被国外所垄断。所以说这一款国产雪车的问世，真正让雪车这一高科技运动装备的整条生产线都牢牢地把握在了中国的手里。 另外，最近的美国雪车和钢架雪车国家队公布了大名单，美国女子跨栏名将洛洛琼斯成功入选。39岁的琼斯呢，曾经两次拿到田径室内世锦赛女子60米栏的冠军。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呢，她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因为打篮失误痛失奖牌。从夏奥转战冬奥，巧合的是再一次到了北京，琼斯呢想要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冲击北京奥运奖牌。 请大家关注我们在一会儿9:10播出的1025动生活，将会为大家介绍海淀区冰球队队员张怡鹤的故事。 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期待想要什么样的机器人呢？6306说了，我想要一个家教机器人。 家教机器人。 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想要教育孩子千万不要把孩子交给电子产品，还是由您自己手把手的教比较好啊。 我是曼联说呢，想要开车的机器人，能开车我就省事儿了。 这不就是自动驾驶吗？ 对呀， 很快就能实现了。 没错啊， 在5G 网络的这个环境之下，很快就能实现了哈。5号线说了，再好的装备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好的运动装备离不开自律的运动习惯，这不是批评我呢吗？ 对啊，把装备放在你跟前的话，我就不运动，但我有。 哎，真是哈！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要什么样的机器人？必须会做家务，且一日三餐呢？这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盼望着这个机器人早日出现。已经出现过了，那年春晚蔡明已经是扮演过这样的机器人了。 那是人演的，假的，还得吃饭。我要的是不吃饭的。卢潇晴说，我现在跑马拉松最重要的最注重的就是跑鞋，训练用的缓冲跑鞋，比赛用的竞速跑鞋都分得可细了。夏天用，春秋天用，冬天用，跑鞋是跑步爱好者的武器，就相当于战士的枪啊，必须得爱护。我常去朝阳体育中心跑步，记得老孟也去过， 去过，对。 朝阳体育中心原来不是咱家谁的主场来着？ 这个巴西的主场 啊，巴西对不对？ 我当时就是去看巴西的比赛。 嗨，你都多少年了？这个 对，陆江还在这踢呢，还是队长呢。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什么样的装备？他说户外运动必须要匹配。穿专业鞋和衣服最舒服，所以买的时候一般我都去一些运动品牌店啊，就是专门的运动店，不是说运动的品牌柜台。 7250说，刚才